Ça c'est Doa Kundi dispensation Shenpo. Dans un skedo yon skedo sia. C'est pas ce que nous avons fait, mais c'est notre. Gonçal Lamène Namden, qui a bon galvé mon po, comme ça, Kenji. Che Yu, et Che Zhong Sen, de Hu Zhu. Gouchas, Wondu, Sanje. Le mien de Hu Er. La Dak Nang Chotang, la Dak Gonçal. Oui, Chou. Dans ce sujet, on. 导师第十四世达赖喇嘛尊者，我等以三门顶礼之后，那在此代表帖舍仁波切以及拉达克佛教协会以及拉达克寺院协会两单位的所有信众，对尊者表达问候的同时，也对尊者诚心顶礼。2019年。和2020年，尊者无法来到拉达克，我等拉达克人感到非常的遗憾。虽然今年也再次请求尊者来到拉达克，令我等有能见见的因缘，可是因为新冠疫情的缘故，尊者也无法来到拉达克，所以最终帖舍仁波切还有。这两个协会的主办下，如同我等拉达克人应众祈请般的，那尊者慈悲应语，传授菩提道聚论的开示。那今天搭配着导师初转法轮的一个吉祥日，那祈求尊者为我等传授教法，那尊者也慈悲应允，所以我等非常的感激。那今天这一场的视讯，不止在类的这一个主要的寺院里面，同样的在东南强汤、考古项目、高崎、三高等地方也有安排。 要到这里， 谢谢。 这样的，强如拉道。 今天在此， 谈的。设计美貌 要讲解的对象主要是针对拉达克的不分在家出家男众女众， 甚至求济 的拉达克信徒，为你们讲解阿底峡尊者造作的这一部菩提道聚论。那你们如实的祈请，那我也非常的高兴能有这样一个机缘为你们传授。藏传佛教有分旧义，又称旧红旗、前红旗和新义后红旗两个阶段。那有一阵子藏传佛教受到了破坏，那时候呢，在阿里的地方有一个小国。那在托利的这个阿里托利的这个地方呢，因为从朗达玛起佛教被灭之后，那佛教受到了巨大的重挫，于是当地的人想兴盛佛教，于是邀请了阿底峡尊者来到藏地，于是阿底峡尊者到了托利的这个地方。那我们今天看到这一部讲义《菩提道聚论》，就是当时在托利写下的。阿里的法王呢，真的是非常直接，他跟阿底峡尊者请求说，不需要阿底峡尊者对我们讲解非常复杂的内容。和广泛的内容，因为讲到非常详细广泛内容的话，就要参考许多的大教典。因为这中间藏传佛教 受到了巨大的冲击，所以阿里藏王祈求阿底峡尊者以简略的方式为我等藏人开示。阿底峡尊者当时非常的欢喜，于是撰写了这一本 《 菩提道绝论》。那由贤弟子菩提光的劝请下而写下这一本《菩提道绝论》。阿底峡尊者这么写这部论著，跟他说的供养多少无关，只是单纯的因为有一个善根贤弟子菩提光的一个劝请，就在因缘际会之下决定写下这本论著。我们藏地里面像沙迦派也有兰遮道果的著作，这个跟道绝论所说的道次第的一个诠释是一样的。以噶举派来讲，有解脱庄严论所说的内容其实就是道次第。以综合巴大师而言，也写了菩提道次第广论和菩提道次第略论。 第一呢，这熊全部都摘你嘛送下去。 那广论呢是大悲的大教典，我去写下的。它的内容是非常的博大精深。那之后又写了菩提道略论。那最 简略的， 就是正道歌。 告诉我在娘们呢，对，古鲁门所送下不去的。 就是以歌曲的方式 而 写下的。 当刚才讲的有三个概念，就是什么什么老的， 所以在西藏里 求这个南尊， 无论噶举、萨迦、格鲁等都有道次第相关的教授。那这一切的最终的依据呢，就是菩提道绝论阿底峡尊者写下的这一部论著。今天你们拉达克的信徒应中祈请，希望我能为你们讲解。那明天是佛陀的初转法轮的吉祥日 子。是不是那么这么点的电视全国， 那导师师尊 我的主播继续查这个 第一次对佛弟子们说法，初转法轮、四谛法轮，就是明天的这一个吉祥日的时候，初转法轮的。所以明天是一个吉祥日。佛陀的传承有分巴利语系的佛教传承和梵文语系的佛教传承。但无论任何的传承，四圣地的确是所有佛弟子们应该去了解的。那明天就是一个佛陀第一次为弟子们讲解四圣地的一个吉祥日。所以我想搭配着明天做讲解的同时，为你们传授发心仪轨，我想这么安排。 你的蓝尊所说的大扎尔不是关键的这个需要的。 我的道绝论的传承是从大扎仁波切那里获得过，也从定仁波切那里获得过，也从提昌仁波切那里获得过，以及库能拉玛仁波切奠定延伸得到这个传承，从许多的上师座前获得了这一本菩提道绝论的传承。 两人写的那你的信徒 广论以及修心部分的一个修持而言，那我每一天都会修学广大型的一个菩提心的法门，有关身见型的部分，就是深奥空性的一个见解而言，那我会去参考中论等的这些典籍。那有关密教的这个传承， 那我会参考不同的一个教派，像是萨迦派的喜金刚的传承，也是我每一天都去修炼的内容，还有金刚瑜伽母咕噜咕噜等的这些本尊瑜伽，也是我每一天都会去修炼的，这是属于加持传承。还有一个伟大型的传承，最主要是指入菩萨行论的传承，也就是自他相换的方式修学菩提心的一个传承，这是我每一天都去修炼的内容。所以我每一天都有修炼广大型、深见型、加持型以及伟大型的这个传承所流传下来的内容，这是我每一天都会去思维的内容。 阿拉说可以给，但假汉的说就是熊就说，他们老的呀，可假汉的说就是一直在 从印度翻译成藏文的所有的经论，一开始都会写印度文说，会以这种的方式作为开端。那只有几部的经论是从中国翻译过来的，从汉文翻译过来，99%以上都是来自印度的翻译。所以在《菩提道聚论》一开始有说到印度文约，那不止可以让我们留下了解印度文的一个良好习气以外，那同时也可以意念这一本经论的译师的恩惠。 不对，不对，不不是的，芝麻，特别都承受两笔芝麻，承受十八这边就能就完了，差差老死。但就是讲白样，做的 一开始说印度文约，之后说藏文约， 现在是的， 那之后敬礼曼殊师利童子菩萨，我们会礼赞观世音菩萨，也会礼赞金刚手菩萨，也会礼赞文殊师利菩萨。那这边是礼赞文殊师利菩萨，意思是修炼菩提心的时候，要以智慧协助的情况下来去修炼菩提心，同样的修炼密咒金刚乘的时候，也要以智慧的协助下来去修炼密咒金刚乘。这是为什么我们在此敬礼文殊师利菩萨的原因。我们从小起就必须要去念持诵文殊师利的心咒。我大概在2-3岁的时候，我就被提出这种的要求。我在故宫的旁边有个叫抢康的这个殿堂，我是去那边看表演的，那时候有很多人在里面进行礼拜啊、绕寺等。那我那时候就在旁边走着，有一个小孩子就在我旁边念得很大声，哦嘛啦吧当当滴滴滴滴滴，也就是他正在持诵文殊师利的心咒。那是我从小在这个环境或氛围里面，我时常听到文殊心咒的持诵，而且看到大家都在大礼拜。我那时候只更关心这一种人群的一个热闹的程度，对其他的修炼呢是不关心的。那之后来到哈萨 他过他里啊，带你去爱的。 那我开始修炼文殊师利，作为圣本尊，也平常都会持诵文殊师利的心咒。这个对提升辨别是非善恶的智慧的确是有帮助。首先我会念诵一句礼赞文殊师利的一个礼赞文，玄奴乔鲁超摩波肖鲁准美拉杜塞的这一个寄送文。那在这一个祭文里面有说到文殊师利的智慧能够去除三界的黑暗，由智慧的光明尽除无明的黑暗。 这个呢就动员了，说我就是什么老师啊，这个 不止去除无明的黑暗以外，由无明黑暗所带来的生老病死等痛苦也会一并的去除。那之后再念诵菩提再念诵文殊师利的心咒，所以在此先敬礼曼殊师利、童子菩萨。这些译师们在翻译的时候会以敬礼文殊师利作为论藏，那如果是律藏的话就敬礼一切变质，那如果是经藏的话呢敬礼。 但呢我都介入下下呢年纪是我所能说的都是你用不要的。 诸佛菩萨就是相关专业论里面我就说到了礼敬三智的。 就是兄弟等着送给他了可爱一米的。就这个他呢 所以我们可以透过这个敬礼的对象可以知道说这一部的经论是归类于经藏论藏还是律藏，可以透过敬礼的对象而去做区别，这是译师们的善巧。敬礼三世一切佛即彼正法与众生，应贤弟子菩提光劝请善贤觉灯道。所以首先先请你三世一切诸佛在贤弟子菩提光尊尊祈请下，我要为你们写下这一本菩提道灯论菩提道聚论。所以菩提道聚论的一个殊胜呢，就是根据不同众生的根器，他有说到不同修炼的方式，所以分下士道、中士道和上士道，会随着接受的程度的不同而去说到修炼的方法。所以下士夫也就是是想让后世获得安乐的人而去跟他讲解下士道怎么修，他对于不想要再继续轮转于生死的苦海当中的中士夫，对他们讲解中士道的法门。那下士道呢的戒最主要是以断十二业的十善道为主，那中士道呢最主要是以四圣地文殊修四圣地戒定慧为主。那上士夫呢是不只是自己要获得解脱以外，也希望诚心祈愿一切众生都能够获得解脱，为此我必须要了解一切众生的根器和他需求的不同的程度，我才能够说出最适合他们的法门，才能够真正的帮助他们救到他们。所以为此我必须要断除所知障，才能够获得辨知。那这个辨知的果位就是正觉的果位，因为也只有获得正觉的果位才能够辨知一切，才能够知道众生的根器为何，他能够接受的程度为何。那针对这一个上士夫在道聚论里面也提供了上士道的一个修法，上士道的法门。所以第二句由下终极上因之有三世，当初彼等上各个之差别。什么是下士道呢？这边第三句说到，若以何方便唯于生死乐，但求自利益，是为下士夫。 说说眼中眼松动眼了即使在我乐界的道呢， 畏惧后世恐慌自己会堕落到三恶道，那有这种的畏惧，相信三宝让我能够脱离后世的恐惧，堕落三恶道的恐惧。因此怀好的遵守和持受十善道者，那这个为下士道。 他西边得了教学心底边得了道德， 背弃三有乐，遮止诸恶业，但求自己灭，彼名为中士。也就是为了自己能够脱离轮回，那以这个出离心 要去修学戒定慧三学，这一种的修道呢是属于中士道，那这个的祈求者是中士夫。若以自身苦比他一切苦，欲求永净者彼是上士夫。那以自身的痛苦来去体谅他人的痛苦，因为自身的痛苦并非无因而有，自身的痛苦的主因是由三途烦恼所产生的。若以自身苦比他一切苦，欲求永净者彼是上师父。为诸甚有情求道菩提者，当说诸师长所示正方便。对佛画像等及诸灵塔前，以画像等物尽所有供养。在此说到七支供养，以普贤行所说七支供，以至菩提藏不退转之心。信仰三宝尊，双膝着于地，恭敬合掌以千三遍皈依。四一切有情以慈心为先，观恶趣生等及死末等苦，无与诸众生为苦所苦恼，从苦及苦因欲度脱众生，立誓永不退，常发菩提心。从自身上深刻体会到三毒烦恼如何让自己要无奈的承受无有间断的痛苦般，由此去转移到他人的身上，去体会到他人的无奈，去理解谅解这些正在轮回苦海的众生们是如何随着烦恼的操控，被烦恼完完全全的掌控下，即便想要离苦得乐，可是最终的结果都是离乐得苦。四百论说痛苦的根本为何，所以在此说到如生终生根，吃遍一切处，故一切烦恼由吃断水断。那吃药怎么断呢？四百论又跟着说，若见缘起理，于此则不生，故此一切力为因说比喻。四百论这么跟我们说的，也就是痛苦的因缘有很多，像是非福业、恶业等，但是我们要知道这些恶业最终都是来自烦恼。那烦恼的种类有很多，最主要的根本呢，就是如同陆中论所说的，会见烦恼诸过患，皆从萨迦耶见生，有了知我事必尽，故于其事先破我。也就是我执和我执所留下来的习气，让我们看到什么东西仿佛都是恶缘，都具有恶相的一个错误的一个谬见。那这个呢，就是意有所知上所导致的。但凡我们心绪当中还愚存着所知障的话，我们就无法了解一切众生的根器，没有办法圆满因材施教的这一个善巧。所以为了能够真正的帮助到他人，所以我们必须要辨知一切，必须要知道众生所有的根器，要通达众生不同的需求。所以必须要把真实执着和真实执着所留下来的习气都要彻底的断除，才能够获得正觉的果位，才能够遍知一切。只有这么做才能够真正的圆满利他事业。所以要帮助遍虚空一切有情，只能获得无上菩提，除此外没有其他的选择。所以地势永不退，常发菩提心，如是发愿心所生诸功德，如华严经说，弥勒应宣说， 或读彼经，或思闻，了知正的菩提心，功德无边为因缘，如是速速发起心。 过心起讯多大了？他也是老实的吧？ 有师请问经，一广说此福，比略设三颂，今此当摘录。菩提心福德，假设有色者，充满虚空界，其福有余。 看开前面常年的。 若人以宝真，遍满焚沙数，一切佛世间，贡献于诸佛。若有人合掌，心境大菩提，此供最殊胜，其福无边际。 哦，那着呢？成就没被送到艰难呢？ 既发菩提愿心已，应多立方便增长。此为余生常意念，如说学处当辩护，初心心体诸旅仪。在此说到第十八句，说到愿心的修炼。 所以 其因果的方式而去修炼菩提心，这是一个方式。还有一个是以自他相关的方式修炼菩提心。以亲果的方式修炼菩提心的话，要先观舍平等舍爱之母念恩报恩，以这种的方式去修炼亲果而发菩提心，这是一个。自他相换的方式修炼菩提心是透过思维爱我执的过患，透过思维爱他心的功德，要去转移焦点。那以这种的方式在取舍之间，也就是呼吸的时候，在吸气的时候呢，取一切众生之苦，在吐气的时候，舍的时候呢，舍自己的一切善业给众生，以这种取舍的方式来去发菩提心，这个对自己有很大的帮助。就是有这两个途径。 说说他把事情就大多懂得，大多懂现得把他成就是不是多把有教我有一些。 初心体，初心心体诸律仪，非能增长正愿心。 说说 由欲增长菩提愿，故当地里受此律。若常聚于期，别解脱律。在此说到别解脱，那像是居士五戒、沙弥还有比丘戒，那比丘戒是最好的。那这个别解脱的律仪是菩提心、菩提行心啊的菩萨戒的基本基础。乃有菩萨律三根于非有，七众别解脱如来所宣说，善行为最胜，是彼出律仪。导师世尊自己也出家。以具足像比丘的方式为众生传法的，那之后又有七代护法藏的这个传承祖师。那我们看那兰陀寺的这些伟大的学者都是比丘。 那 老师为弟子说253条比丘的这一个梵行的戒律啊，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戒律。梵行为最胜，是彼出律仪。当以菩萨地戒彼所说鬼，从具得相思受持彼律仪。 强色持住旅游客多了呀，哎呢 在菩萨地论的菩萨戒品有说到如何受菩萨戒这方面的一个细节，非常详细。 那我们就让他常识自主旅游跟我们送下来，全就是没有懂吧，某些时候的把这个的娘子 有时候会以这种菩萨地论的方式而去为弟子们传授。因为我发现有一阵子这个的传承确实已经衰退了，所以我第一次以菩萨地论的方式为弟子们传授菩萨戒是在菩提迦 耶。 善巧律仪轨， 自安住律仪，贪嗔虑俱悲，当知是良师。若努力寻求，不得如是师，当宣说其余，受律仪诡责。 比 丘说：“从佛像面前便获得菩萨戒之力，如习妙吉祥，为虚空王时所发菩提心，如妙想庄严，佛土经所说，如是此当书。”于诸一护前八大菩提心，请一切众生度彼出生死，损害兴奋心，牵令及嫉妒，从今至正道，此等终不起。当修行犯行，当断罪及欲，爱乐戒律仪，当随诸佛学，不乐为自己，速得大菩提。为 一 二十九句，为了能够断一切过，去一切得，快速的成佛。我们的成佛之心不应该只是为了自己赶快断一切过，去一切得而已， 是不是？日行啊，那没呗，没那改 为是为利益有情众生，为益有情因。住到最后际，当严禁无量。其实相同的内容在上师会供里面有说到。当严禁无量， 其实哪个那话到主要其实那句话，只是当然那句能 对。上二十九句的内容呢，如同乃至有虚空以及众生住，愿无住世间，尽除众生苦。即便是为了每一个有情众生。我需要住世间的话，我也愿意住世间，发起如此的心力，这个很重要。不论为自己速得大菩提，为一有情因，住到最后际，当言尽无量不思议佛土，受持于佛号，即住十方界。我知身与业一切始清净，意业亦清净，不作不善业。自身与心清净因，为助行性体律仪，由善学习三戒学，三戒学于三戒学起敬重。如是勤精进，勤精进，菩萨诸律仪便当能圆满大菩提资粮，福智慧自信资粮圆满 地， 又如同陆菩萨行论所说的，如果我们打从心里面的诚心善待他人的话，如同现光庄严论所说的发心为利他求证等菩提，还有陆菩萨行论所说的所有世间乐悉从利他生，一切世间苦悉由自利成，何须更烦恤摩尼为利他、且观此乐别。而且都说到若不以自乐真实换他苦，非仅不成佛，生死亦无乐。何须更烦恤凡欲求自利摩尼为利他，且观此乐别。这世界上为什么有这么多的人为灾难，就是因为我们大家只把焦点摆在自己的利益上面了。所以相互不退让的时候，大家都只讲自己利益的时候，往大的讲就是战争嘛，往小的讲就是家庭的分裂嘛。所以故应除弊厌，欲照决心居，从乐趋胜乐智者宁退却。所以在陆菩萨行论说到的菩提心的种种殊胜，为利益现有心众生，我必须要成就无上菩提的这一颗菩提心啊，它是多么的重要，是多么的殊胜。所以陆菩萨行论又说到：今生无祸福，幸得此人生，复生佛教主，喜成如来子。那我们今世能够持遇到那兰陀佛教大学留给我们的这么完整讲理的这一个教育体系，那 我们可以学习到这么博大精深的教法，而且在这个传承里面，这个体系里面，我们又可以学到密咒金刚乘。密咒金刚乘之所以要修炼，主要原因最主要的是为了能够提升他力事业的能力啊，而不是为了去诅咒他人，去伤害他人，绝非如此。福智慧自信，自量圆满因，一切佛供许，为引发神通。 放在杨氏作为九年三界相续，九年三界参加到，我当然的嘛的，哦，百分之七早上就创的杨氏作为九如是，但的确个的，虽然有些人心也创的杨氏作为。 福智慧自信，自量圆满因，一切佛供许，为引发神通。 南京的国宝，甚至看不懂白话。那错我也不记得了呀，我不给嚷嚷给别人看的。 佛正觉能够随着众生不同的根器因材施教，会搭配着众生的根器，顺应着众生的根器，会去跟他宣说最适合他根器的法，而去满足众生的当下暂时的利益以及究竟的利益。所以为了能够 行 圆满地做到这一点，我们必须要知道对方的因缘为何，宿世的因缘，好，他当下的因缘为何。所以即便你亲近的意乐想要对他说一句你认为最好的法门，那当你对他表述你认为最好法门的时候，对方在因缘不聚合的情况下可能会反驳你，甚至于会误会，甚至于会毁谤菩提心，这是有可能的，会觉得菩提心根本就不需要嘛。所以搭配着众生的一个因缘契机来去对众生说法的这一点真的很重要。因此在此说到主鸟未生意不能腾虚空，若离神通里不能立有情，具通者日夜所修诸福德，诸离神通者百生不能及，若欲速圆满大菩提资粮，要勤修神通方成非懈怠。那今天先讲到第三十七句好了。 这生意真的吗？现在到藏东国的内容， 明天再从三十八句起讲到什么他和毗婆舍那，这是明天要讲的内容，而且明天也是一个吉祥日，那也为你们传授发心仪轨，这是我明天要做的内容。那你们可能有些问题现在可以提出， 可是什么原因我的发心作心的， 我可以很欢迎你们提出的任何问题。 搞下雨，这样子， 我很喜欢接受你们的提问，也希望你们在提问的时候能够像我们辩论一样，我们在辩论的时候呢，提出很尖锐问题的时候。我们会感到比较困难去回复，希望你们提出的问题是深入的。 因这让这个帕克乔扎泽米格给南罗杜尔贝古亚维沙丘三顿亚索拉罗纳一起给斯给恰克萨罗金正萨维拉玛亚布尼人努布丘拉国森给斯给国家不能的当年国斯莫多尔玛斯林给吉瓦尼。 我的问题是，阿底峡尊者说到以七因果的方式来去获得菩提心，但是以七因果的方式来去修炼菩提心的时候，我们要知道知母，那对于不相信有前后世的人，如何能以七因果的方式发菩提心呢？ 就这名啊，等于是说呢，他们当牛过嘛，等那马戏，等那成真成熟。 是的，七因果首先知母念能报恩，愿意慈心，愿上意乐， 大悲心只有在菩提心。所以如果你不相信有前世，不相信有后世的话，对他讲自母念恩确实是有困难的。所以你必须要搭配着其他的大教典来去相信前后世。但是我觉得可以先从自他相关的方式去修炼菩提心，那就是参考《入菩萨行论》，就像我们刚刚引用的这个偈文所说的，若不以自乐，真实幻他苦，非请不成佛，生死亦无乐。以及在《入菩萨行论》呢，有说到所有世间乐悉从利他生，一切世间苦先由自利成。那透过《入菩萨行论》所说的，我们也可以搭配着生活的经验，可以知道打从心里面为他人着想的人，他的内心是安宁的，他的内心是快乐的。我非常重视菩提心的修炼，而且我也非常坚持菩提心的修炼。我真的觉得七因果的话比较复杂，他需要透过前后世的这些种种的理由来去说服自己。可是透过自他相换的这个方式来去修炼菩提心的话，他是直接从我的生活经验就可以做印证的一点。所以从吉天菩萨所流传下来的这个自他相换的方式去修炼菩提心的这个法门，我觉得很直接，而且跟我们的生活有直接的密切关系。因为从我们的生活经验，我们可以深知打从心里面的善待他人的那个人，他的内心状态是更加快乐的。即便他否定前世，否定后世，即便他否定了前后世，可是因为打从心里的善待他人，所以呢，他其实无形当中一直在累积福报。也因为打从心里的善待他人，他无形当中一直在进出罪障。所以我觉得修炼菩提心最好以自他相换的方式去说服他人修炼菩提心。因为以七因果之母的方式的话，就必须要跟他人讲解前世后世为何存在的理由，这样的话要绕一大圈。可是透过七因果透过自他相换的方式，我们不需要讲出这么多的理由啊，我们就直接用生活的经验就可以去印证了。而且科学家们也证实说，如果我们要让内心安乐的话，那我们内心需要充满慈悲啊，心怀慈悲啊，这是科学家们现在也认同的一个观点 呢。 科学家们不讲前世，不讲后世，只是单纯的说为了今世的利益。所以我们可以用自己的生活经验还有科学的佐证来去证实一点，我们内心如果要安乐的话，就是要心怀慈悲，善待他人。那心怀慈悲的好处是什么呢？我们身体会更健康。所以即便我的这个年龄，我应该是要满头都是白发才对，可是我的头发里面有很多黑发，所以我有时候开玩笑说我的白发和黑发在互相斗争，而且现在好像黑发呢获得胜利的感觉。 对， 自他相换的方式修炼菩提心的这一个途径呢，的确对我来讲是非常直接非常有效率的。而且当我看到有人伤害我批评我的时候，我会特别的对他产生怜悯心。就如同《入菩萨行论》所说的，我们的仇敌，我们讨厌的对象，是我们修学人路的最好的善知识。若不以自乐，真实幻他苦，非仅不成佛，生死亦无乐。今于护主前严重为上宾，享宴成佛乐，普愿皆欢喜。升起如是的善心之后，真的不需要去修学什么护身轮啊，或者是除障法，我们只要思维菩提心就够了。 即便有人或非人想要伤害我们，可是也是我们要去邀请的贵宾啊，哪有什么要去赶走的、去除的对象呢？如果你内心产生畏惧的话，最好的方式就是修炼菩提心。如果你想要去累积广大的福报资粮，去除障碍的话，最好的方式，极致进藏的方式就是修炼菩提心。即便你否定前世后世，否定轮回，可是如果你愿意修学自他相换，你很容易的去体会到诚心待人的好处为何。不需要以什么同类因的方式去讲解心事必有前因的这些理论，单纯的只是以自己的生活经验，我们就可以印证到诚心待人的话，内心真的是没有恐惧，内心确实是宁静的。下个问题。现在是共唱。 小宋，过了几位干部同，正当干部准备上街同，刚来刚到，带来的正在拉马前日是来吃茶喽。同时，拉那么几位将当年纪大年轻不？ 顶礼，你上面顶礼。 你是正老王老张，等等 就 老张不错了。国松国别国小温度当年，太阳国民等等才当街，干的几个呢？ 我的名字叫邓金 才丹。 我的问题是。在阿底峡尊者的著作《道就论》里面，先说显教般若僧、般若乘，之后再说到密教金刚乘。这么说的理由和目的是什么？ 我有那句话了，我有那句啊。 阿底峡尊者实事求是的为弟子说法的缘故，因为显教般若乘里面说到了菩提心的修炼和空性正见的一个修炼，如果没有这两颗珍贵的心，没有空正见，没有菩提心的话，根本没有基础修炼密咒金刚乘的。所以导师世尊为弟子们先初转四谛法轮，之后再二转无相法轮，就是般若经，那再三转法轮，才说到了俱净这个四光明，俱净光明或四光明，而引导众生到密咒金刚乘的。所以实事求是的讲，没有菩提心，没有空正见，所修的密法绝对不可能成为成佛之因了。没有菩提心，所修的一切即便有空正见也不会变成成佛之因，更何况是密咒金刚乘。如果没有空正见的话，根本没有修学本尊瑜伽的基础啊，因为本尊瑜伽是讲用空正见转为本尊呢、的这个瑜伽叫本尊瑜伽，所以没有空正见，哪来的空正见转成本尊的瑜伽呢？密咒金刚乘的所有的悉地和成就，都是源于俱净光明，就是四光明。要了解俱净光明或四光明的话，首先先要了解净光明为何。净光明不了解的话，根本没有基础去了解俱净的光明是什么。也就是净光明这个空性，诸法的一个究竟的一个体性为何。这个不了解的话，那心本身 那真实执着就会仍然存在了，所以就没有办法明心见性，就没有办法见到心如何存在的究竟性，以及心的唯名唯观的体性。所以如果没有空正见的话，是没有学习密咒金刚乘的基础的。 他这个问题，哎呢，我们首先做这个是怎么做？ 首先即离系光明无为法， 有 如甘露之法，我已得。再次说升级，升级指的是四谛法轮，离系指的是远离些细论的般若经二转无相法轮，光明无为法指的是 人心的吧？有心 无自性的 第一的 具身原始光明，也就是具净的光明或者是视光明。那讲详细一点的话，就是见真德里面的见三十三真四十以及得七，那这八十分别心遮止之后， 我 去升起了具身原始光明，透过见真德的幻灭而去现起具身原始光明，再用这个最细微的光明心去证悟空性。所以二转法轮的般若经的净光明，以及三转法轮的视光明或具净光明，这两者是要结合起来去做解读的。所以升级离系光明无为法，这个就是这一句偈文要表述的内容。所以我们藏传佛教里面有圆满的巴利语系所建立的佛教传承，像是比丘的戒条为何，这个律的行仪为何，这些都完整的诠释以外，还有四圣谛等佛教哲理的基础，这些都三七道品等，这些都圆满的诠释了。而且我们从小起就通过辩论的方式去了解经论，那我们辩论的时候还有辩论的语言，那这一套语言是由恰巴雀吉森耶去创造的，那他真的对我们有极大的恩惠，因为有了这套辩论的语言，我们可以在这个语言的一个规则里面很简洁清楚逻辑清晰的方式呢，而来去透过辩论的方式去深入经义。但是这一点在巴利语系的佛教传承里面就没有这样的一个传统嘛。可是在梵文语系的佛教传承里面，尤其是那兰陀佛教大学的一个教育体系里面，非常重视量学的这个学习啊。那藏传佛教又有藏人创造的这一个辩论的语言来去进行经义的这一个切磋，所以对我们的帮助是很大的。以前吉护伦师来到了藏地之后，他的大弟子莲花戒大师也来到藏地，当时候的来自中国的和尚们最主要是以修禅为主，并不鼓励佛弟子们要广大学习经典。但是莲花戒大师看到了学习道教典是多么的重要，虽然来自中国的这一个禅师那他的修炼可能也不错，但是因为他的说法里面刻意的去忽略了大教典的修学，他最主要是以不注意的方式去学习禅定。那那时候推送得真因为看到了中国的和尚这么宣导佛法教义的时候，那推送得真藏王呢就请人去印度调查那佛教的一个正规的传统为何，于是呢看到了纳兰陀的这一个顶尖的大学者吉护伦师。那吉护伦师来到了藏地之后，大力的宣传大教典的学习的重要性， 而且几乎论是自己也是量学的作者，也是中观的作者。所以我们在藏传佛教里面有一句说法，就是有一种说法，就是由量学和中观两大两头巨大的狮子坐镇，两头巨大的狮子坐镇，有这种的说法。所以在极护论师宣传佛法的时候，最主要是以量学的方式去针对经论的内容内义来去做辨别分析，再以中观的方式完整的建立了佛教的哲学，而去呼吁佛弟子们要广大的学习大教典。虽然密宗金刚乘有它的一个不共之处，有它的西地，但是我们要知道密咒金刚乘的成就到哪里，根据你之前的显教的基础有多扎实啊。而且我们在密咒金刚乘的仪轨里面都会说到 Om Supao Shuda Sarvadama Supao Shuda Hum 的这么一句咒语，所以这一句话这个咒语要表达的内容什么呢？ Om Supao Shuda 指的是人无我，婆陀杰罗无我， Sarvadama Supao Shuda Hum 指的是法无我。所以如果内心里面对人物和法物一点感受都没有的话，岂能做到由决定空性的正见转为本尊的瑜伽呢？这个本尊瑜伽是根本没有基础的，所以只有一开始好好的以文思修的方式建立完整的一个显教的基础，那让自己先升起闻所生慧，再升起思所生慧，那让自己建立了某种程度坚定的闻所生慧，再来去学习密咒金刚乘的话，那这一种的学习方式学习次第才是正确的。否则在我们所有的几乎密咒的衣柜里面都会有 Om Sumpao Shuda Sarvadama Sumpao Shuda Hum， 如果你在那个时候只想什么都没有的话，那是一件蛮荒谬的事情。如果要去修炼名副其实的密咒金刚乘，那一定要建立显教里面的菩提心和空正见的良好的基础，这个基石必须要奠定好。 心内的密宗的内容多啊， 那在修炼密咒金刚乘的时候，我们可以在修炼密法的过程当中顺便承办什么他可以毗婆舍那，那以空正见转为本尊，因为把所有的专注的焦点摆在这里持续修炼的缘故，而去承办什么他毗婆舍那。所以透过道次第的教授，让我们先广大学习显教的内容，那之后再来去学习密咒金刚乘的内容。这个呢是一种实事求是的一个引导方式。如果没有密咒金刚乘的话，如果没有显教的这个基础的话，密咒金刚乘是完全没有成就可言的。所以只有完整的圆满的显教基础之上，再来去修学密咒金刚乘的话，才有密续典籍里面所说的成就才能够发生。下个问题。 Kahirave skurve jinkamsel, pantan deva malu jungvenak, sanrazigva sanjungyatui, japspachit tebardu sangyushi. Good morning, Your Holiness. My name is Kunga Gyamo. I am from London Model Senior Secondary School. 我的名字叫 Kunga Gyamo. I study in 8th standard. 我来自朗真，朗真学校。我的问题是，在菩提道句论的第29句里面有说到，不乐为自己速得大菩提。我的问题是，这种不乐为自己速得大菩提的想法，难道与为利一切有情众生想要快速成佛的想法不矛盾吗？可不可以请尊者对此做详细的解释？谢谢。 sanje ki kubwa, tomdu jaya kora, shendu zhuya ki. 陈佛的想法 是基于想要利他，为了能够快速的帮，为了能够真正的帮助他人。什么叫真正帮助他人呢？就是唯有知道他人的需求为何，他人的接受程度为何，他人的根气为何，才能够做到最好的因材施教嘛。否则要真正帮助他人非常的困难。所以为了能够利他，所以我要成佛。所以成佛的想法是因为基于利他而产生的，而不是自己的利益而成佛，产生成佛的想法。所以不乐为自己速得大菩提，不是只是为了自己而快速的成就大菩提，不是这一回事的，而是这所以要成佛的主要原因，就是因为我不忍心看到他人继续受到烦恼的操控。为了能够真正的帮助到他们，我要快速成佛，我要成佛，这个才是产生成佛想法的主要的正因呢。所以不乐为自己速得大菩提，我们很多人学习密咒金刚乘修密法的时候，只是为了自己的成佛啊，完全忽略了利他的这一个想法，没有这方面的基础啊，只是想要让自己快速的成佛而已啊。那这个本身就没有基础的一个成佛的想法嘛。所以不乐为自己速得大菩提，指的就是我们很多人想要成佛的想法只是为了自己好而已，他想要成佛的想法不是基于帮助他人的想法。那这么殊胜的密咒金刚乘的修法，不是为了利益他人哦，而是变成让自己更有权势，让自己呢啊更有威仪，让自己获得更多的利益。这个绝对不是密咒金刚乘一开始的初衷啊。所以我们所修的法必须要相应于正法班，我们所修的密法如果要相应于正确的密法的话，那爱他的菩提心就不可缺少了。 A very warm and pleasant good morning to His Holiness Dalai Lama. My name is Sanjan Thepal. I am a student from London Modern Smear Sector. 非常高兴能够今天早上看到尊者，我的名字叫滇金蔡潘，我来自朗真学校。在《道句论》35句里面说到：“如鸟为生意，不能腾虚空；若离神通力，不能利有情。”所以我的问题是，尊者，为何利益众生一定需要神通呢？ So my question is, why is it important to having? 因为这里面说到，若离神通力，不能利有情。 And why without a super knowledge power, why others cannot work good for others? Thank you, Your Holiness. 这是我的问题，谢谢尊者。 Thank you. 现在主播的呀，这个 在此不能利有情，指的是 先生，是不是先给？这个看不到的吧？俺倒是这个动人故事这位人呢，过八十年， 能够广大的啊利益有情。 俺那看不到的吧？差不几个。 也就是说，如果你能够以他心通，知道对方在想什么，再去为他讲解的话，对他确实是有更大的帮助的。佛法里面说，一切都是自性空。有很多人认为说，哈，你讲自性空，那就等于什么都没有了。所以讲空性等于什么都没有了。所以佛陀教义里面的基道果没有彻底了解的缘故，所以对他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的时候，他觉得说四大皆空，啥都没有。他觉得说你这是睁着眼睛说瞎话，明明就是有的，你为什么说四大皆空什么都没有？有些人确实是有这种想法。所以说到了佛教是否定一切的， 的一种宗教。所以在因缘际会的时候，在最适合的时间点对他说法的话，才会对他产生最大的利益。所以导师世尊并不是一开始在对五比丘众就说身好空性，不是啊，是从四圣地开始慢慢引导的，跟他们讲苦集灭道，知苦断集，正灭修道，那之后到更深入的程度才说知苦不可得知，断集不可得断，正灭不可得正，修道不可得修，帮般若经铺路。你要知苦，可是不以自信执着而知苦，所以知苦不可得知嘛。或者是你要知苦，可是你不要以表象的方式而去知苦，因为我们以表象的方式知苦的话，我们会觉得我们现在看到的苦是如此的真实、独立的、自主、具体、客观的存在，但实际上是这么存在的，不是的。所以知苦不可得知，不要以表象的这种真实独立的方式去知苦。所以导师世尊在获得正觉果位之后，49天之内并没有对众生说法，生即离系光明无为法，有如甘露之法我已得，若是于他无有谁能知，不如住于无语森林中。所以导师世尊在几周内并没有说法。那之后像无别就众等，那他们看到了导师阿牟尼佛的相好庄严，看到了导师阿牟尼佛的不共庄严，那以时间共同的一个共业所限来讲的话，就是第四天王等来到了人间，还有大梵天王来到了人间，一起对释迦牟尼佛导师世尊请求转法轮。于是导师看到了因缘聚合之后，才为众生说法 的。电视书的角度了，西经国还给孙悟空读过。 一开始导师正在讲四谛的时候，并没有所谓的般若经呢。那之后慢慢的，随着众生的这一个智慧越来越强大了，辨别是非的能力越来越强大的时候，导师世尊才到了灵鹫山的这个地方，为佛弟子们说般若经 了。 那如同刚刚所说的般若经的所权，主要的所权内容呢，就是净光明，诸法无有自性的内容。那又随着众生的根器的成熟，对众生说，光是了解空性是不够的，我们要注意到了解空性的心是本身的性质为何，应该以最细微的心去了解。那这个心性本身它是什么样的这个属性呢？所以何就三转法轮就受到了俱净的光明，四光明。所以搭配着众生的一个根器的不同，智慧的不同，接受程度的不同而去说法。 但底下等着这个甚至在扩张给底下看不到对呢， 所以导师世尊他搭配着众生的根器而去说法。 哦，等这个过去了他外面的那个我不是 的时候，我们知道对导师而言是没有任何的隐蔽分，因为他遍知一切，所以他可以搭配着众生不同的根器而去因材施教。所以这个叫做如鸟会生翼，不能腾虚空，若离神通逆，不能立有情。所以如果我们有神通的话，或者是他心通的话，或者是宿命通，看到他的过去是相应的法门为何，如果有这方面的一个条件的时候，才能够更好的帮助他人， 因为我们可以从很多的大师的公案看到，上师虽然说的是很深奥的法，可是因为因缘不具足，而且在错误的时间点上为他讲解这一个深奥法门的缘故，导致了弟子的毁谤谤法造业。虽然我们没有神通，可是我们可以卜卦，所以我们的神通的代表就是卜卦。所以有时候有人会请法，请法的时候呢，那至于显教的话是还好，不会有太大的问题。那密咒金刚阵的时候，我就会卜卦，还好的去做观察。虽然没有神通，可是看适不适合啊传授这个法门。那我们是透过卜卦的方式来去做决定的。 Next question。 下个问题。我的名字叫 Bema Yudren， 我来自 Shiglam 学校。非常感谢有这样一个机会能够对尊者提问。我的问题是，能否将所有劝人行善的宗教，如佛教、基督宗教、印度教等，整合为一个宗教？这是我的问题，谢谢尊者。我平常一直在说劝人行善不需要讲前世，不需要讲后世，劝人行善也不需要讲生死轮回和涅槃，便知一切的这个正觉果位，这是不需要的。因为一切的主流宗教都一直说到劝人行善的道德观，无论是基督宗教、回教、犹太教、印度教还有佛教，都一致的说到慈悲的价值，劝人行善的道德观。所有的主流宗教都一直说到要善待他人，诚心待他等的价值，所以在这一个交集共同的基础之上，我们是有和谐的基础。所以以纳兰陀佛教大学自己虽然是同样的佛教徒，可是随着根器的不同，里面又分四部宗义，不是吗？毗婆沙宗、金部、唯识、中观等，内部有着不同的一个歧义。所以以宗见而言，我们有不同的宗见，像是基督宗教、回教和犹太都主张有造物主，可是耆那和佛教否定造物主。所以就以哲学的观点而言，有一些主张造物主，有一些否定造物主。否定造物主的宗教像耆那派和佛教等。所以宗教之间在哲学观点上虽然是不同的，可是却一致说到要好好的善待他人，诚心待他，这一点是一样的。我们能够整合所有的宗教为一个吗？这是非常困难的，而且不需要。为什么呢？因为这些当地的宗教跟当地的传统和当地的历史有关，所以我们最好尊重他人的宗教，尊重他人的宗教，保留他人的宗教。因为我们主流宗教都传递了一致的讯息，所以我们有和谐的基础。以印度来讲，这世界上的主流宗教几乎都在印度里面，所以自己的一个哲学观点会根据自己的选择而来去解释自己的哲学观点，可是我们都相同的传递了慈悲的价值、爱的价值、善待他人的价值， 所以我们有交集，不同的宗教之间，即便我们所持的观点不同，可是我们仍有交集，我们仍有共同的一个基础，合作的基础。所以我是佛教徒，以哲学观点而言，我持有的是佛教的哲学。可是因为我看到其他的主流宗教是这么如此认真殷重的劝人行善，所以我尊重其他的宗教，因此我会主动的去跟其他宗教的学者、其他宗教的精神领袖们去跟他们会面交流，完全没有障碍。所以不同的思想，不要说跟其他的宗教，就连佛教自己本身有不同的思想，因为众生的根器都不同，接受的程度不同，想法不同。但是即便我们有不同的想法，可是有一点是我们都是需要的，而且这一点是相同的，那就是慈爱啊。那这一点往往都被主流的宗教所传递了。这是最后一个问题。出离心如何成为大悲心之因？大悲心指的是不忍众生仍然遭受饱受烦恼痛苦，饱受烦恼操控的痛苦所产生的不忍的怜悯心嘛。所以我要帮助他们从烦恼的掌控当中获得解脱。那众生饱受什么的痛苦呢？饱受苦苦、坏苦和行苦的痛苦啊。那在这三苦里面最主要是行苦，所以出离心为什么成为大悲心的前因？因为众生正在遭遇的行苦是我必须要去解决的问题。要产生这种怜悯心之前，首先先要认知行苦为何啊，也只有认知行苦，才有办法因由众生饱受行苦的困境，我必须要解救他们，我必须要帮助他们的怜悯心才会产生呢。所以这也是为什么从自身体会行苦的出离心是大悲心的主因，是大悲心的前因的原因。今天先到这里。 这是大家有没有但是呢，的确的，南中的确的是 道具论。接下来未讲的部分，明天再为你们继续传授。 啊，你这边给丢啊，啊，他妈的音，你我给丢啊，他妈的，哎呢，啊，讲究南中嘞。 啊。最后的问题。菩提道句论的第48句，菩提道句论，菩提道句论里面有说到别且多戒是菩萨戒的基础，那为了受菩萨戒一定需要别且多戒吗？那当我们有了别且多戒之后再受菩萨戒的时候，别且多戒会变成菩萨戒吗？别且多戒里面有分居士戒还有出家戒。 浪戒。 居士的话就居士五戒嘛。那我们接受居士五戒之后再来接受菩萨戒的话会更为圆满。如果完全没有别且多戒的基础就直接接受菩萨戒的话，应该不会不生菩提心了，应该不会不生菩萨戒了，还是会升起，只是说有了别解脱戒再接受菩萨戒的话会更为圆满，会更强而有力，会更为圆满，是这个意思。 说到一动的强动浪呢，说到的强动度那就要要嘛的。 那当你有了别解脱戒再受菩萨戒的时候，是别解脱戒变成菩萨戒吗？不是这一回事的。所遮的罪行是一样的，没有错，但是不是说别解脱的戒体转为了菩萨戒体。 菩萨界的界体，不是这一回事。 这唐古大伯浪费可多呢，说他个大伯的，明，他说的，念做肉中看不点这个中间浪。 一开始在接受别解多戒的时候，是从传戒的方丈那里获得别解多戒的嘛？那菩萨界的界体是从诸佛菩萨的座前获得的，从上师座前也可以了。但是别解脱界的界体获得的时候，它的因缘跟菩萨界界体如何获得的因缘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有说具三界体者，也就是有了菩别解脱界的界体，加上菩萨界的界体，加上金刚乘界的界体，所以它叫做具三界体者，而不是说别解脱界的界体转为菩萨界的界体，它变成了一个，不是这一回事。谢谢大家。对啊，对行，对到共结结束，到逻辑，要不然放进去。哎呀，那是你介绍的。